会开出罚单呢？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这两天呢，有关张英启被绑架的事件被媒体纷纷议论。那今天的《新京报》报道说，近日四川宜宾市首富张英启遭人绑架勒索1亿元，有网帖爆出了案发细节。昨天下午，宜宾警方证实了伊利集团董事长张英启确实受胁迫参与杀害了一名陌生女子，目前四名嫌疑人都已经被刑拘。那最先爆出这个案件的网帖说，犯罪嫌疑人刘某因为经商亏损了巨额资金，半年前就邀约了岳某、陈某、冯某等人，预谋对宜宾首富张英启进行勒索绑架。11月10号的晚上9点多，刘某、岳某、陈某利用冯某事先准备好的脚镣，在翠屏区一个小区电梯内以喷辣椒水捆绑手脚、捂眼、捂嘴、蒙眼等方式，将张英启绑架到一个出租房里，并且用自制手枪威胁张英启在2016年3月前交赎金1亿元。张英启迫于威胁之后同意，四人威逼张英启对一名按摩店员工进行用绳子勒索的方式杀害，并且对这个过程进行了拍摄记录作为威胁证据，之后呢将张英启释放回家准备赎金。那昨天下午，宜宾市公安局发布通报说，四名嫌犯已经被抓获。对于网帖披露的细节是否属实，警方表示目前这个案件正在处于侦查阶段，具体细节不便透露。那昨天晚上，张英启的一位朋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张英启曾经详细讲述了案发的经过，大部分内容是和网帖发布的符合的。被胁迫用绳索勒女店员的时候呢，他发现女子意识有些模糊，在勒脖子过程当中，女子并没有挣扎，怀疑女子当时是处在非正常状态。那今天媒体还披露说，这四名嫌疑人在绑架前在张英启家楼下租住了半年的房子。那么这个胁迫杀人该如何从法律上来解读呢？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伟民。你好，李律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现在看这个张英启，从报道内容披露的来看，他算是胁迫杀人吗？ 从目前的相关的公开的案件的报道来看的话，已经是构成故意杀人罪，况且是既遂的一个行为，这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现在警方也证实说，张英启确实受胁迫参与杀害了一名陌生女子。那这个被胁迫杀人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对于胁迫的话，刑法上认定的话，它也是分了很多种情形。有言语上的胁迫，还有行为上的胁迫，还有意志上的胁迫。从本案来看的话，披露的细节如果说查证属实，那就是在场的话有其他的人在对他的行为进行限制，这样的话让他在按他人的意志来从事一件行为，这个行为是存在在刑法上的话，我们国家有共同犯罪，就说在同一个犯罪行为人数在2人以上，况且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些主观故意，况且从事了相应的行为，这叫共同犯罪。共同犯罪当中的话有主犯、从犯、胁从犯，主犯肯定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要从重处罚，但是对于从犯、胁从犯的话，法律规定非常清楚，就是要根据他参与犯罪的情节来考虑，法律规定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况且法律说的非常清楚，是应当，就是必须这样做，就是法定的从轻情节。况且的结果是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其实这也是法律考虑到胁从犯的话，就是说在他的行为和意志方面会受限，就是有时可能不是，确实不是出于本人的一个这样的意志或者行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当时情况是非常的紧迫，或者当时情况非常非常危险，或者就是他无法反抗，这样的话逼着他从事一定的犯罪行为。但是从事一定犯罪行为的话，我们要综合的考虑他的主客观的相关条件，这样来做一个评价，这样的话才是可以的。 那您觉得这个张英启是免除不了干系的？ 他是法律规定是说，对于胁迫参与犯罪的行为，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那其实就是说根据他犯罪情节，如果他是个轻微犯罪的话，比如说被胁迫了参与一个轻微的犯罪，比如说故意伤害， 或者其他类的犯罪，这类的话免除处罚的可能性更高。 嗯， 但是本案的话是一个剥夺他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行为，就在刑法里面的话，故意杀人罪最高可以判死刑的，那是一个就是非常重的一个重罪。对于重罪的话，那就不能适用免于处罚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嗯， 原则上是就是说在法进行的这个情况上，必要时候考虑是从轻处罚。 嗯， 从轻处罚是可以。 嗯， 但是从目前披露的细节和案件的情况，如果属实的话，故意杀人罪是明显成立的，要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 嗯， 但是可以从轻处罚。 但生活当中确实有这种情况，当时我为了这个局面，为了我自己的生命，可能就要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但是不是发自我内心的。 对， 这个但是法律也是从一个尊重人的生命，并且生命是平等的这样一个理念出发。 对，就是法律它是有时就说我们说的就是说法律是无情的，它不会考虑的，有时它不会考虑，它为了考虑这个秩序，就是我为了便于解决，就是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行为怎么办？ 嗯， 它有时可能就是让人感觉不近人情。 嗯， 就是普通公众会认为就是说。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非常恶劣，他是在别人胁迫下从事这样的行为，是否不承担刑事责任，这是一种朴素的一种理解。还有另外一种理解的话，就是说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我是否可以牺牲他人的生命，这个观点明显是不成立的。原因是在法律在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当中，人的生命它是平等的。就刚才就遵义所说，就说每个人不分他职位的高低还有他收入的高低，他在和别人面前，他生命是平等，所以说就是不能说出于保护自己的情况紧急保护自己的生命而去牺牲他人生命，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嗯， 唯独哪种情形存在呢？就是说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更高的法益，因为生命是最高的价值。 嗯， 这样的话，他去损害他人的财产或者财物， 嗯， 这种情况下可能法律能允许。 嗯， 这种情况下可以理解成紧急避险，就是说法律上有个紧急避险，就是说为了是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必要时候就是这里面包括自己，就是必要时候可以对另外的他人或者财产造成一定损害，这时候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这个情况前提条件是情况紧急，为了保护刚才说的几个就是国家呀、集体呀和本人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紧急情况下的一个利益，就是正在受一些侵害的这样的一个利益。但这个里面的话要排除生命权的选择，就当自己的生命面临危险的时候，这时候他人生命也面临危险的时候，这时候法律不允许取舍的。就是刚才回到这个回到这个关键的生命权是人人平等。 嗯， 这时候就说唯独出现一个情况，他必要时候可以以损害周围的财物来保护他人或者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可能是很昂贵的财物，没有关系。 对，这个是保护生命是第一位，这种情况允许。但是本案当中，所以说他明显不适用紧急避险。因为是生命权的选择，因为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保护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而损害了他人的生命，这个是法律不允许的。 这种被胁迫可能在生活当中可能情形太多了。 对， 这个可能要看当时具体的案件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哈。 是这样，就说每个案件情况它发生的环境背景还有证据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人质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呢？ 从目前来看紧急避险是没有适用的空间。人质行为都说要看，刚才我说了，紧急避险、人质行为、紧急避险的话，就说他法益之间要做一个选择。 嗯， 就说他保护一个高法益，损害一个低的法益，这个是法律允许。 嗯， 但是一旦上升到生命权的选择的时候，法益是平等的，这时候他是没有紧急避险适用的空间。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话题：工商总局点名赵忠祥、侯月华做违法广告，那么名人代言违法广告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倾听呢。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3，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最近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12起典型违法广告案，通报了某些利用名人进行营销的虚假广告，赵忠祥、侯月华、李金斗等涉案被点名，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12起案件当中是不乏利用名人做虚假广告的案件，比如说河北省查处的冒用所谓文化惠民工程免费发放国宝级十大传世名画虚假广告案件。那电视广告宣称免费发放所谓的国家限量发行的传世名画，升值空间巨大，并且由名人为其做推荐和证明。那经工商部门调查核实，所谓的传世名画只是浙江某工艺品厂生产的印刷品，河北省工商机关对广告主处以了90多万元的罚款。另外还有江苏省查处的12幅书画大全套虚假广告案件，广告宣称所销售的是中国12位书画大师传人或者再传弟子的作品真迹，收藏可能升值千百倍，甚至下一个亿万富翁就是你。那经过调查，广告中所谓的大师传人或者再传弟子，只是被某大师指点过，或者听过某某大师的课，或者自认为是与某某大师的艺术风格接近，甚至只是和某某大师及其家人合过影、吃过饭。广告内容与事实不符，欺骗误导公众，广告主被罚款20多万元。另外还有重庆市查处的五行开运中国五大投资手串金斗寻宝广告案件，那广告采用演员和主持人采访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的节目访谈形式，在广告当中还有中国最有价值的五大文玩投资手串套组啊，最权威的上品手串，中国目前最有价值最权威的红木手串大全套等等内容，宣称这套手串材质分别是黄花梨、金丝楠等等名贵的高档材料，而实际上卖的这个手串是花梨木、楠木、硬木松等等，二者明显不符，工商机关对广告主处以8万元罚款。那另外还有江苏省查处的一个70周年大阅兵纪念银钞大全的这个广告案件，广告中多处使用军人形象以及有关主管部门名义来做宣传，还列举了相关收藏品，奥运纪念钞发行了600万枚，目前升值了380倍，还有首轮12生肖邮票发行价50元，现在是4万元，升值了800多倍等等，这些无法查证的内容，工商机关对当事人罚款60万元。那据了解，这次国家工商总局通报的12起案件是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以来工商机关查处典型违法案件的一小部分，很多在今年9月份新广告法实施以后办理的重大典型案件，那工商机关目前还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国家工商总局说，下一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工商总局还会加大这些典型案件的曝光力度，再通报重大案件。那么作为听众来说，是否会受这些名人代言产品的影响，会购买这产品吗？那对于代言违法广告承担什么责任，听众怎么看的？我们来采访了部分听众，请听采访录音。 我要是很喜欢这个明星，我可能就会考虑一下。 名人代言的产品呢，我们是能够容易接受的，它的可信度高。 我觉得我会关注，经过长时间的关注，我觉得还不错，也可能我就会买，但我不会盲从的去跟着他去买。 嗯，不太倾向名人代言，我觉得真实性也未必那么大吧。 有时候会吧，不是所有产品都会，比如说服装类、吃的啊什么的， 不会。我觉得我还是会看这个产品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样的再决定，不会因为是某个明星代言然后就去尝试啊什么的。 我这人买东西十分理智，我不相信这些名人代言， 这个本来这东西就值10块钱，他全给这些名人开了稿费了，这一下就把这成本加上去了，所以他们越做的东西我越不相信。 如果我们的名人去代言某一件产品也好，那我希望呢，就是你真的是你用过了，那你就是发自真心的给这个大众呢来做一个形象的一个分享。如果说真的是产品效果并不好，我觉得还是就是应该你得到的这些费用你应该是退还嘛，然后呢和大众呢做一个道歉也好，或者是说明也好。 我觉得他们应该自律吧，或者对自己的形象啊应该更重视一下，不要为一些不靠谱的商品去代言。如果真是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呢，一定是不希望他代言了，最好让他退出去这个圈子才好，因为它起到了一个不好的作用。 我觉得那个商家得到处罚，相应的像他们的这种代言人，因为他们也拿了很高的代言费嘛，我觉得也应该相应的要扣罚一些吧。 我觉得处罚力度一定得严，比如说是一个吃的就入口的东西，如果这个明星代言了，然后这个食品将来出了问题，比如吃死人了，就应该把这个明星也抓起来，就是他也应该负一定的这个刑事责任， 至少给予他们金钱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处罚吧，比如拘禁啊、判刑啊。 要看我受到伤害的程度，如果伤害的并不大的话，那至少就是我购买商品的费用和一些精神损失费是要赔偿的，如果伤害很大的话，那肯定就要追究刑事责任。 我觉得就这些代言者他拿了多少钱，工商局应该加10倍100倍的罚他，看他下回还代言吗。这个名人说句实话，是老百姓给你的一种荣誉，你要尊重这种荣誉。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部分听众对于名人代言违法广告的一些看法。那么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伟民。你好李律师。 哎好，各位朋友好。 很多网友看了这个报道之后就抱怨说，都说这个新广告法加大就处罚力度了，打击力度了，那就这么个力度吗？说着名人代言这个违法广告不是一起两起了，他代言违法广告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是这样的，各位公众也要抱一个理解态度来看他。因为这个明星代言广告，刚才我在大部分公众的这个反应当中也反映出来对这个明星代言广告的一种不同的意见。但大部分人是一种非常的就是反对，就是很多明星代言他不存在不自律啊，或者存在一些违法行为，造成了更多的消费者受上当受骗。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是我们已经多年进行研究，其实是广告法的修订把这个虚假广告加入其中，包括明星代言加入其中，还有在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时在修改的时候，其实把明星代言包括广告的制作者、发布者、广告经营者的连带责任问题，其实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所以看到这一进步，这一大步，其实这一步迈出来非常不容易，就是从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首先做了修改，在2014年3月15日实行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规定非常清楚，就是说如果明知或者应知广告是虚假仍然去代言的话，这个代言人的话与这个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者还有广告他们是之间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是消法规定的。 接着的话，广告法这次在 今年9月1日 在生效的新的广告法对广告惩处力度确实加大，因为里面规定非常清楚，如果说代言广告这样的话，广告内容是虚假，应适用的标准是应知或者是明知。 应知或者明知。 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的话，就是把他的违法所得，他承担两个责任。原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法律是一个责任是民事责任，就是必要时候还要说查出证据来，他才承担连带责任。 对。 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况且在原来的话，把这个自然人明星代言广告的话是规定不清楚的。一般规定的广告这个经营者或组织这一块。但这次的话，在广告法里面的话，把这个明星代言这块是代言广告写得非常清楚。这样的话是有行政责任，第一是可以对他的收入的罚款是1到2倍。这个也很高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明星代言广告，一个代言广告收几百万或者几十万的，这样罚他2倍，这样他可能下回就注意不能再这样做。 还有听众说罚10倍的， 还有听众说罚10倍的，其实我觉得也有道理，就说让他这个就说其中一个公众的一句话我非常赞同，就说明星他的声誉是源于广大公众，这样对他做认可， 对， 这样既然认可的话，他更应该对自己的形象和言行他要个负责，还有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就是说明星他具有一定的效应， 就他大家会信他这样一个社会效应，这样的话他更应该对他行为的真实性要负责。一旦他造成损害的话，面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就是很多公众会上当受骗。 对对对。 第三个来看的话，就是说国家的一个秩序，国家秩序的话就是说规定广告本来就是说这次新广告法一个修改亮点，把虚假广告的话作为一个重点的修改内容。 嗯， 把就是说什么是虚假广告，我们有法可依。就是我们用法律的标准来判断身边的哪些广告是真实，哪些广告是虚假的。 嗯， 这样的话一旦落入虚假广告，还有另外一个法律等着惩罚他。 嗯， 民事责任，就刚才我说的是行政责任。另外一个民事责任的话，就是消法的55条，也是新的，原来旧法是49条，就双倍赔偿。就是说一旦就是说商家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过程当中存在欺诈， 嗯， 这样的话消费者可以获得旧法是2倍赔偿， 嗯， 但是新法的话是3倍赔偿，这个3倍赔偿也是非常高的，最低还不能低于500元， 500块钱，对 对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欺诈的情形当中包含利用广告进行欺诈， 嗯， 所以说广告法跟消法的话又第二次进行了一个无缝的链接， 嗯， 这样的话就是说，一旦经营者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利用虚假广告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这样消费者可以获得3倍的民事赔偿责任。所以说加上工商部门的，大家公众可能忽略一个问题，只看到了工商部门的罚单，但他还没看到民事赔偿。 嗯， 所以这次的话再加上民事赔偿责任的话，那就是行政责任加上民事赔偿责任，这样可能会让个别明星真的会倾家荡产，可能性会存在的。 嗯，您刚才说新广告法规定就是名人代言违法广告是你应当知道， 对，这适用的标准是就是说明知这个的话法律方面都没必要评价了，就是说这个东西都不存在，因为根据这个广告法的这个 有些东西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这个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 嗯， 或者它的那些性能呀、功能呀、产地、质量、规格， 嗯， 它明显夸大， 嗯， 跟实际不一样，况且对消费者购买行为造成实际影响， 嗯， 那么就是虚假广告，也就是符合消法上的欺诈行为， 嗯， 因为它是一个利用虚假广告对消费者欺诈，这样的话就是有民事责任加上行政责任双重的对他进行一个惩罚， 嗯， 这样的话他其实是力度更大了， 嗯，那这个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它是一个新旧法衔接的过程， 嗯， 可能造成普通公众看到说对这些名人处罚太轻， 嗯， 这个希望大家理解，因为是他行为发生在9月1号之前，那其实还得按旧法的一些相应标准来处罚他。但是9月1号之后的行为如果发生的话，那么就按刚才我说的那些标准， 嗯， 应该是重罚。 嗯，那现在新广告法实施有2个多月了啊，这个名人虚假代言的这个法律责任已经落地了，现在好像到了这个临门一脚的这个时候了，但是并没有见到处罚结果。那么或者说这个新广告法实施以后，这个名人虚假代言第一个罚单还没开出来。您刚才讲这个可能还有一个衔接的过程， 衔接过程 事发是这个新广告法之前事发的， 对，因为新旧法交替这是一个问题， 嗯， 第二个就是执法部门他也在掌握法律标准的宽严上，他也需要一个研究，这个有一个准备过， 嗯， 第三个呢根据这个案件的发生过程来看，他有一个调查取证的过程， 嗯， 就是说他要把消费者这块要调查取证，市场要做个调查取证， 嗯， 必要时候还得找约谈相关的广告制作者、发布者，包括这些代言者， 嗯，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取证过程， 嗯嗯， 所以这个过程的话不能说草草地做出一个结论，那人家对方也有行政复议的权利， 嗯， 必要时候有行政诉讼的权利的， 嗯，那现在比如说这个百姓们听到这些明星代言了一些名画啊，所谓名贵的手串，我买了以后结果根本就是假的，那他也可以去索赔。 对，原来的话按旧法的一些规定的话，就说消费者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首先只能找经营者、 嗯， 广告制作者和发布者， 嗯， 但是这次的话是把这个代言广告的这块代言人， 嗯， 加进去，就说这种情况一旦所买的东西是虚假的， 嗯， 或者是存在了严重跟这个宣传的所不符的情况下的话， 嗯， 消费者直接可以找这个代言人， 嗯， 因为大家知道代言人都是名人，名人很多人是比较有钱的， 嗯， 有财产的，所以说就不用去找广告公司，也不用找生产厂家，直接找这个明星代言人就可以，就可以直接找他， 哦， 因为他之间是连带责任。 嗯，那现在这个媒体披露的是说，工商总局把这些人点名了，那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的惩罚呢？ 点名其实也就是说，类似于一个警示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提醒广大消费者注意，就是说在某些广告活动当中， 嗯， 个别形象就是广告代言人可能存在违法的这种嫌疑或者情形存在， 嗯， 提醒广大消费者注意， 其实后续还有一些叫查取证，还有行政处罚。目前他这种简明这种还不是行政处罚，仅仅是一个这样警示呀或者提醒的这样的过程。 嗯，另外还有媒体评论说，仅仅处罚这广告主和这个代言的明星是不是就够了呢？ 刚才我已经说了，就说对这次新法的这个规定来看，它是非常严密的。 嗯， 就说广告的经营者，也就是说哪个厂家他要自己发布广告，他自己制作广告，还有广告制作者， 嗯， 还有就是一个就是代言广告的人，就说把这个广告这个产品，就是把产品的广告行为或者产品或服务的广告行为的任何一个产业链当中任何一个环节， 嗯， 都面临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责任。 嗯， 就说变得比原来更加完整。 那有的这个名人或明星可能说，这个产品我也并不是十分的了解它，或者是我用了一点点感觉还可以。 这次消费者这次那个广告法有个新的条款规定也是非常好的， 嗯， 就说明星代言广告不得为自己没有使用过的产品或服务代言。 嗯，这块有责任去 有责任 去使用。 就说这个条款的话虽然存在一定争议，就说怎么叫使用， 嗯， 虽然对使用存在一定争议，但是我们理解的话在法律实践当中，作为一个明星你要代言这个广告的话，你一定要对这个产品性能要熟知，这是法律的本意。那以后的话就是说他代言这个药品呀，或者这些一些其他的一些物品的话，或者服务的话，他首先要求他签订承诺书，就说我本人经过对这个产品或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我发现他哪些方面有优点，哪些方面有缺点，他必须把个人感受写出来，使用的过程的这种感受写出来，况且做一个承诺，我本人确实使用过，我本人确实熟知它，这样才能免责，不然的话是要承担责任的。 因为有时候可能你使用过了之后可能还会出现问题， 是这样， 这让名人和明星们有一个慎重的态度， 是慎重态度， 谨慎。 对，况且这个标准的话已经是法律标准了，不是行业标准。原来的话就是说他们就说很出现了很多很极端的案例，其实很多名人根本都对自己代言的就是商品或者服务根本都没使用过，甚至还没见过。 嗯， 他就是根据商家的迫于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出于利益这样一个利， 或者被这个老板给忽悠了一下， 对， 哦，产品不错不错， 他就去代言。 对对对， 后来发现很多人上当受骗。 嗯， 以后这种情况可能就不存在了，或者更少了。 嗯，那么这个新广告法还有一些亮点哈，还有点时间给我们稍微解读一下。有个小孩低于10岁孩子是不能够做广告的。 这个条款其实在我个人观点当中，其实不规定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规定进来的话，也是个歧视作用。 嗯， 就是说未成年儿童的话不得代言广告。 嗯， 其实根据民法原理的话，就是未成年人是限制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嗯， 限制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根据法律规定，只能从事与他行为相一致的一些行为，比如说购买铅笔啊、乘坐公交车呀，或者去买书这类行为是可以的，法律认为它有效。但是这个广告是个商业行为，商业行为的话，那它是肯定是未成年人不能代言的。但是法律这样做一个强调，它目的在哪里呢？因为生活当中确实发现了一些画面当中出现了未成年这样的广告画面。 嗯， 这个要做一个区分。 对， 就是说他在里面如果代言了，说哎，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孩子，对吧？但是这个东西是我用过，非常好，欢迎大家小朋友用它，这个肯定是不可以，根据新广告法是不可以。 嗯， 但是他如果做一个小孩在里面是一个 角色， 那我们根据我们国家著作权法来看的话，他是个表演者。 嗯， 表演者的话，他是说在这个当中他享有表演者的一些相关的权利，这个法律是不禁止的。你看到我们看到影片呀，那个电视剧呀，里面经常会出现未成年。 嗯， 但是他作为表演者出现是可以， 这是没有问题， 这个没问题。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法律又多了一个标准，我们怎么去看未成年人在里面是什么角色？ 嗯， 但是一旦他代言了广告，那肯定是违法，绝对不可以。 嗯，这是法律规定的。 对，法律规定的。但是他在里面的话就是个角色。就说在里面是个角色，比如说在里面是一个表演者、演员的身份出现，这个是法律允许的，法律不禁止。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伟民。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